严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6号星期四，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春运火车票今天开抢，早8点到晚6点，每逢整点和半点都会放票。 明天起购买节能家电，最高补贴800元。 工信部近日起草规定，手机预制软件必须可以卸载。 俄罗斯就土耳其击落俄战机表态，不会对土耳其开战。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135规划建议通过，我们将会为您解读拥堵费、居住证等重点内容。 家门口出现神秘小红花，居民担心是盗窃踩点的标记，民警表示不必恐慌。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京津冀旅游年卡明天发售。 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年底开通，坐火车从北京到香港只需要9个小时。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郝秋晨是通州新华医院里的名人，从2000年起，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社会奉献着力量，那就是献血。作为熊猫血的拥有者，他多次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他人的性命。那么稍后呢，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我们就一起来听热血丹心。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还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明天起购买节能家电最高可以补贴多少钱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级，转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0摄氏度左右。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下8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好，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起一年一度的春运抢票大战就开始了。12306网站和订票电话95105105已经同时开售春运首日，也就是2016年1月24号的车票了。车站待售点则要等到11月28号开始发售。 由于今年火车票预售期呢调整为60天，所以提醒您提前计算好抢票的时间。另外呢，12月16号开始啊，2016年春运增开列车的车票开始发售，预售期是40天。 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您介绍几个抢票的窍门。这网络的购票时间是每天的早晨7点到晚上11点，另外在早8点到晚6点期间，每逢整点和半点都会有车票放出。那还有呢，开车前15天啊会有退票放出，而开车前1天呢还会有少量的退票和余票放出。 嗯，新鲜资讯，再来关注。明天开始啊，居民购买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类家电，可以享受8%到20%的资金补贴，最高补贴金额是800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网购的节能减排家电呢，也可以领取补贴。 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择优确定的21家销售企业，既包括苏宁、大中、国美等实体零售商业企业，也包括淘宝、当当网、小米科技等电子商务企业。 此次进入补贴目录的产品呢，共9类，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新增加了热水器、吸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坐便器和自行车5种产品。 嗯，那么对于节能减排家电的标准也有要求，比如说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能效标志必须为中国能效标志1级或2级的，坐便器为通过节水认证并且用水效率等级2级和以上的产品，自行车需要符合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 除了买节能家电可以享受补贴，维修电梯也有政府补贴了。目前北京已经全面建立3无电梯政府救济制度，今后修电梯急着用钱可以不需要业主的同意。 据了解，老旧居民住宅电梯呢，多投用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运行使用已经接近20年，型号老旧，运行中故障频发，存在着安全隐患。目前呢，全北京9.4万台住宅电梯当中，使用年限10年以上的就有2.6万台，占到了全市住宅电梯数量的近30%。 针对产权不清、资金不足、物业失管的3无电梯，北京已经设立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通道。 而对于责任主体分散、维修资金使用困难的商业住宅电梯，只要涉及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等6种紧急情况，不需要再经过2/3业主的同意，就可以直接使用维修基金来维修电梯，先行消除安全隐患。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工信部呢，近日起草规定，手机预制软件必须可以卸载。 哎，这个手机预制软件啊，一直是用户们头疼的问题，明明用不上却删不掉。 嗯， 对此，工信部近日起草了相关规定，并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规定明确提出，除了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软件啊必须可以卸载。 嗯，基本功能软件呢，主要包括操作系统的基本组件，保证手机正常运行的应用、基本通信应用等等。除此之外的应用软件呢，都属于可以被卸载的范畴之内。 事实上，消费者对于手机预装软件无法卸载的不满由来已久。一项网络调查就显示，有超过98%的消费者都认为预制应用软件不能正常卸载不合理。也希望新规啊，可以让广大用户的手机尽快减负。 嗯，新鲜资讯呢，还是要说一下手机的事儿啊。新华社消息，流量非正常消耗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通病。有数据显示，全国人民一年为此多付出至少近400亿元。 嚯，这个数字不小啊。 嗯， 11月12号，武汉市的陈女士就被告知她的手机一夜之间偷跑了流量50G。那湖北电信相关负责人坦言无法还原具体的事实，最终呢，陈女士的异常流量费用被减免。 有消费者怀疑啊，流量偷跑与运营商有关。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呢，运营商的通信计费和测量是一套非常庞大且严密的系统，为了偷用户流量去更改整个系统和设备，运营商呢没必要去花如此高昂的成本。 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呢，除个别大流量偷跑事件之外，其实流量非正常消耗已经成为了智能手机的一个通病。很多应用软件会在用户不知情、关不掉的情况下，肆无忌惮的更新或下载。 嗯，专家指出呢，新型应用铺天盖地，加强智能应用 APP 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势在必行，让流量消费应该更加透明顺畅，提升消费者信息消费体验。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由于天气的原因，运费上涨，现在大米的价格也开始上调了。 近日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降雪天气，运输车辆改用价格略高的柴油和运输时间延长，导致粮食的运输成本上涨了。与月初相比，运费普遍每吨上涨了20到40元，相应的折合每斤的大米会增加成本1分钱到2分钱。 据经销大米的批发商介绍说，由于进价上涨，因此呢批发价格也相应的做了调价，现在每袋50斤的大米大概上涨了2块钱。 新鲜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祥龙宫牛仔板筋现在检出了瘦肉精。 市食药监局昨天上午通报，祥龙宫牌香辣食品牛仔板筋被检测出违禁物质莱克多巴胺。莱克多巴胺是一种新型的瘦肉精，现在正被一些养殖场使用，而我国呢已经是禁止生产和销售莱克多巴胺。 据了解，大量食用含有莱克多巴胺残留的肉类或内脏时呢，可能会引发中毒症状，如呼吸困难、恶心、头晕、头痛、肌肉震颤、心悸等等，还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影响生殖系统。 目前呢，这个祥龙宫牌的牛仔板筋啊，涉事的产品已经在全市下架了，但是我们发现电商平台仍然有同品牌的产品在售，消费者需要注意。 那么说到电商平台上售卖食品的问题啊，就不得不提到此前媒体曝光网络送餐 APP 上部分商户经营的卫生条件堪忧的事情。法制晚报的消息，预计明年各家网上订餐平台将会公示餐饮企业的证照并进行评级。 最近海淀食药监局是约谈了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辖区内5家网上订餐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目前海淀区已经开发了辖区内企业餐饮量化分级结果查询，可以通过其官方微信平台进行查询，之后这一功能呢还可以陆续开放给订餐平台。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食药监局了解到，目前餐饮量化分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明年将在外网公布，到时候啊居民可以直接查询。 那么同时呢，北京市食药监局也正在与北京市注册的多家网络订餐平台洽谈，向他们开放这一评级数据，以便让消费者在订餐前就能够直观的看到所选的餐饮企业的基本状况。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学生儿童基本医疗保险最后一次扣款结束，但是呢还有几万名参保人员没能扣款成功。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了解到，东城、朝阳、房山等区县开始启动接收现金缴费的模式。 据了解，2016年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截止日期为11月30号，但是对于学生和儿童来讲，缴费方式首次由原来的现金交易变为了委托银行缴费。 因为今年是首次推广银行缴费方式，不少参保人因为操作不当等原因亦导致缴费失败，这是否有可能将全市的参保截止日期延后呢？对此，市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就延长截止期的必要性进行紧急的磋商，今天或许给出方案。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2020年将会新增50000张养老床位，并建成9064养老服务模式。这所谓的9064养老模式啊，就是指全市90%的老人在家养老，6%的老人在社区养老，还有4%的老人在养老机构养老。 按照2020年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规模400万人测算的话呀，将有384万老人居住在家里，依靠家庭和社区养老设施安享晚年，将会有16万的老人呢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 那么按照规划，到2020年，全北京人均养老设施用地将达到0.25平方米，原则上每个乡镇都要至少建成一所养老机构。 新鲜资讯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后续进展。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态，俄罗斯将不会对土耳其发动战争。 据央视的最新消息， 显示被击落战机的残骸画面首次公布了，碎片四处散落，损毁严重。另外，土耳其方面表示说，坠落的战机也导致了两名土耳其平民受伤。 24号，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土耳其方面说呢，战机非法侵入土耳其领空，多次警告无果之后将其击落，但是俄方表示否认。 那么最新消息是，昨天被击落战机上的一名俄罗斯飞行员已经由叙利亚政府军找到并营救，而另外一名跳伞的俄罗斯飞行员则被叙利亚反对派射杀。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呢，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北京13-5规划建议通过，为您解读拥堵费、居住证等重点内容。 家门口出现神秘小红花，居民担心是盗窃踩点标记，民警表示不必恐慌。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楼群。楼群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 好的。那美元周三呢，对一篮子主要货币是持续走强。那最新的一波美国经济数据是去支持美联储12月升息的预期。那因此受此提振呢，美元指数是站上了100的整数关口，也是触及了数月的高位100.17。那非美货币中呢，尽管隔夜日元曾经受到避险情绪升温的这个影响走强，但是受到美元美国的这个数据影响。美元对日元仍然是收涨，盘中也是曾经触及到日内的高点122.93。那欧元对美元则是在早盘触及了7个月的低位1.0578。那也是有消息称，欧洲央行正在考虑诸如降低存款利率以及扩大购债规模等刺激举措，这也是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前景截然相反。也是预计欧元后市仍有下行压力。主持人， 那么再来介绍一下美国公布经济数据之后的一系列影响。 好的，那我们先具体看美国昨日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除了10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是增长放缓，其他的这个多数数据均表现良好，也是支持美联储12月升息的这种观点。那就业方面呢，提前公布的这个11月21日当周的这个经济节调整的出行失业金人数是减少了1.2万人，到最新的26万人的水平。那出行失业金人数也是连续38周低于30万人的这个关口，创下了多年以来的最长的记录。同时呢，美国10月的个人所得是增加0.4%，高于9月的这个增加0.2%，薪资水平是上升了0.6%，也是5月以来的一个最大涨幅。那显示出就业市场逐渐走坚，对于提高民众收入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那另外储蓄呢也是增加了到这个7619亿美元，创下了2012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储蓄的增加也是有望在后续慢慢提振美国的消费者支出。那房地产方面，最新的这个新屋销售数据10月是跳增了10.7%，那也是有助于缓和之前成屋销售数据表现不佳对于房地产这个市场增长放缓的一个忧虑。那同时呢，上月的这个耐用品订单也是有这个增幅。那数据普遍向好，是支持了美元站上了100的这个整数大关。那同时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今天呢周四美国将迎来这个感恩节假期，那市场休市，在节前呢可能会有部分的美元多头进行获利了结出场。那因此在这个昨天的这个上行之后呢，美元今天可能会迎来一个小幅的回调，但是美元整体的涨势仍然没有改变，那投资者仍然可以抓住机会逢低买入。那美元指数的下一目标位是在去年3月的前期高点100.39。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3.46，港币报在82.42，日元报在5.2148，澳元报在463.55，加元报在480.42，欧元报在680.10，美元报在638.77。主持人， 好的，感谢楼群，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国际汇款年末优惠大派送啦！ 只要您在中行购汇，并在一周内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哟！办理国际汇款就到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国银行任意网点。 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昨天北京市委11次8次全会通过了北京市13五规划建议，提出了要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 来关注一下北京市13五规划建议中的一些重点内容。首先啊，拥堵费将会在13五期间适时推出，来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和中心城区的交通流量。 那么关于拥堵费将会怎么收，有专家此前透露说将会分级设置收费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具体来说呢，就是以环线或以重点商圈等常见的拥堵点为界限来设置收费标准，并且会根据早晚高峰和平峰的不同时段来收取不同的费用。 其次呢，市属行政事业单位2017年底前将搬到通州，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目前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制定当中。 此外呢，居住证制度也将确定实施。专家表示说，居住证制度和推进常住人口积分落户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北京市800万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 专家同时认为，居住证要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远多于目前实施的暂住证，比如购房、摇号等待遇。如果和暂住证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暂住证，那群众呢，可能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申领，改革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那刚才说的都是北京市13五规划建议当中的一些重点内容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13五规划建议当中的一些新名词。比如说大城管体制。专家解释啊，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大城管体制最直观的影响呢，就是今后咱们向政府求助的时候，不用再面对不同部门扯皮了，只认一个大城管部门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还有一个词啊，是海绵城市。海绵城市的概念是指将70%的降雨啊能就地的消纳和利用。目前北京仅10%左右的城区可以达标，想要在2020年实现20%的目标，则需要更多的努力才有希望。 继续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啊，最近石景山区一小区的居民家门口出现了神秘的小红花印记。居民担心啊，这会不会是入室盗窃团伙作案前踩点时留下的特殊标记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特别担心家门口出现各种各样的标记啊。居民表示，一开始以为小红花就是小孩子拿玩具印章随意盖在墙上的，但是后来呢，在3栋楼内都陆续发现了这个印记，所以说大家就很警觉。 在得知居民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小区业委会在各处张贴了警示通知，提醒居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在向社区民警反映情况后呢，业委会也是组织协助居民将门前的小红花用砂纸打磨掉。 民警呢提醒居民，如果发现家门口出现异常的符号啊，不必太过恐慌，可以自行擦除。如果说发现楼道里有任何的异常情况，可以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和社区民警取得联系。 记者调查发现啊，有关盗窃团伙踩点暗号的消息在不少网站上都曾出现过，还有网友搜罗了各种盗窃团伙特殊的标记，并指出它代表的意义。不过呢，专门负责入室盗窃专项打击的刑警表示说，网络上传播的这些特殊符号呢，并不带有普遍性，暂时还没有发现北京地区存在有作案团伙留下暗号的情况。 警方表示呢，年终岁尾是各类侵财类案件的多发时段，但是入室盗窃是可以防范的。居民自己呢，要选购合格的防盗门锁、防盗网，平时外出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好门窗。 另外呢，民警也提示说，在侦破的入室盗窃案件当中，曾有嫌疑人通过事主家门上塞的小广告数量多少来判断家中是否有人。一旦发现门上插满了小广告，又长期没有清理，通常会认定住户家中长期无人。因此呢，居民应当及时清理咱自家门上的各类小广告、纸条以及门前的烟头等杂物。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十一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由于天气的原因影响安全通行，目前在大广高速的出京方向，北京管界内在求贤路口呢采取了配合分流的措施，请您提前绕行。另外要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路段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路段也是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多。另外在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双向都是车多了。受上一时段阀东桥事故的影响，目前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排队方向队尾已经排在了宛平桥，请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要注意小心驾驶。 好，那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京津冀旅游年卡明天发售。 亚洲最大地下火车站年底开通，坐火车从北京到香港只需要9个小时。 那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今天提出的问题是，明天起购买节能家电最高能补贴多少钱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稍后见。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您好，我是服务顾问小关。车主们在选择售后服务时，最关注的即是专业。那么何谓专业呢？除了精湛的维修技术，更要有完备的原厂专用工具设备。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前上海大众专用工具总计已近1000款，每一件都被赋予专门的作用。以途观为例，行驶至20000公里进行保养时，就需要使用笔记本故障诊断仪、制动液充放机、大灯检测仪、电子内窥镜等专用工具设备。最重要的是，上海大众的工具设备种类会随着新车型推陈出新，不断应新维修技术持续升级与增加，这也是上海大众对高品质售后服务的执着追求。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新燕纱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新燕纱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的，早晨的8点2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七届鸟巢欢乐冰雪季，昨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正式启动。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今年的鸟巢冰雪季上，大家呢可以欣赏到2015费雪北京世界单板滑雪赛与现场音乐会，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赛两项高水平的顶级冰雪赛事，而深受群众喜爱的鸟巢欢乐冰雪季也将会重装重启。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迎接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主场将特别开辟冬奥项目的体验区，设置大部分冬奥项目的模拟体验，让游客集中全面的体验一次冬奥项目。 按照计划呢，今年的鸟巢冰雪季将会于12月19号正式运营，主场活动2016年1月10号正式面向公众，持续到2月28号。主场平日的门票是120元，周末及节假日的门票是160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 旅游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16年京津冀旅游年卡将于明天正式发售。 北京晚报报道，年卡可游览的景区数量呢达到135家，其中129家是免费无限次游览。如果按照单次计算，玩遍这135家景点，门票总价已经达到了4871元。 那购买这样一张普通卡呢是130块钱，这样计算游览所有景点相当于一个景点1块钱。也提醒您需要一张近期的免冠一寸照片。 退休人员呢，凭借本人的退休证可以办理一张福利卡，价格会便宜一点，大概是100块钱，而老年人的优惠就更大了，只需要60块钱。 此外，200元联合年卡与北京市公园游览年票联合发行，将于12月15号由市公园管理中心统一发售。 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深圳福田站，昨天开始试运行，这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全球第二大地下火车站。该站预计年底正式开通运营，开通之后坐高铁从北京到香港只需要9个小时，目前呢运行的时间不对外售票。 据了解，广深港客运专线福田站呢是我国第一座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地下火车站。福田车站建筑总面积为14.7万平方米，相当于21个足球场的大小，其中的地下二层的面积为4.6万平方米，候车大厅设有1200个座椅。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第五届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即将开赛。本届赛事呢将会全新升级，除了挑选优秀的喜剧作品之外，更注重对喜剧人的包装打造，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 那担任本届大赛主评委的是相声演员刘伟、小品演员巩汉林和喜剧演员张海燕。 12月31号起到明年的1月6号，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呢将会连续7天，每天晚上黄金时段播出第五届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晋级赛和颁奖典礼。 那么还是电视荧屏方面，由高满堂编剧的电视剧《温州两家人》将于今天晚上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 2012年《温州一家人》呢曾经火爆荧屏，表达了温州商人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今年他的姊妹片《温州两家人》同样是获得了很多关注。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说，这部电视剧放眼全球，直击21世纪的中国社会，故事涉及民营企业走出去、海外反倾销、电商创业等热点的经济现象，还讲述了民营企业的下一代人从迷惘中逐渐成长，最终找到自身社会担当的故事。 再次提醒您，这部剧呢今天晚上开始在央视一套播出，主演是郭涛和袁咏仪等等。 那么喜欢西藏的朋友可以关注两本书啊，国学大家钱文忠的新书《梦幻圣域墓里》和《人间佛陀释迦牟尼》昨天发售，这都是钱文忠研究西藏文化的最新成果。 钱文忠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传统文化藏居文化的研究专家，曾师从季羡林。他的第一本书《梦幻圣域墓里》是一本游记，试图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会向读者介绍真实的藏区文化。 而人间佛陀释迦牟尼则从专业视角客观叙述了佛陀的生平及教义，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佛陀，并阐述了佛教的精神，佛陀的真实人格。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把目光呢转向演出舞台。作为国家大剧院2015舞蹈节的收官之作，中央芭蕾舞团呢将会于12月4号到6号为观众献上浪漫主义芭蕾的巅峰之作《吉塞尔》。 经典芭蕾舞剧《吉塞尔》有着芭蕾之冠的美誉，1841年在巴黎首演，是世界各大芭蕾舞团的必演剧目。1960年中巴成立之初呢，就首次排演了《吉塞尔》，后来《吉塞尔》与《天鹅湖》《海盗》成为了中巴建团初期的三大基石之作。 《吉塞尔》呢，取材于德国诗人海涅的著作《自然界的精灵》，是一部爱情悲剧，以其优美动听的美妙旋律、灵动梦幻的飘逸舞姿感动了无数人。 目前呢，这部芭蕾舞剧的剧票正在销售，最低票价100块钱。 下面这条资讯啊，票友们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国家京剧院创作的新剧目《浮生》将会于下个月18号到20号在北京国安剧院上演。 这场剧呢是改编自同名话剧啊，它把背景拉回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代，大儒浮生为了保存儒家经典，不惜忍受百般痛苦，将经典背诵在心里，最终保存了文明之火。 现在这部剧的票呀也正在卖，最低是50块钱。 接下来还是话剧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着武侠女王之称的郑佩佩要登上话剧舞台了，而且这部话剧的导演是赖声川。 这是一部2003年的原创科幻话剧，名叫《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是赖声川创作的第一部以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体为题材的话剧。首演之后呢，他一直广受欢迎，甚至成为台湾地区的一次文化事件。 那么这部话剧的演出时间啊，其实是要等到明年的4月8号9号，地点是在保利剧院。虽然距离演出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根据这部话剧以前的受欢迎程度以及郑佩佩的加盟，这个票卖的挺快的。目前来看呢，最低100块钱的票已经卖没了，还有最低280元的票。 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由中国美协主办的第三届架上连环画展日前呢在中国文联开幕，展览共展出了30多名作者的246幅作品。 这些作品从抗日战争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从西南联大到抗战文艺，通过这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抗战历史。 架上就是指架上绘画，而架上连环画和普通连环画呢是有着形式上的区别，因为架上连环画一般画幅都比较大，整体视觉效果更加明显。这次展览的时间啊也比较短，只会持续到本月的28号，地点在中国文联。 文化娱乐资讯最后，我们再来给您推荐一个讲座。本周日上午的9点半，故宫讲坛将继续开讲，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闵俊荣先生将为大家带来故宫博物院的传统漆器修复技艺。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两代宫廷漆器文物总数达到了3万多件，类型之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都居世界各大博物馆之首。 那么有意向要去聆听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在主页置顶滚动图标处选择故宫讲坛来报名，点击进入报名。报名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120个名额报满为止。讲坛的地点啊是在东城区南黑二大街19号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总部校区。 北京时间8点38分，以上的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庆元。张工你好。 哎，你好。 今天这个气温的实况一定是非常低吧，感觉早上上班的时候真是大风吹得好冷啊。 是这样的，今天天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一个字儿，就是冷。这个现在我看了一下城区现在的气 气温呢还普遍都在零下八度左右。 嗯， 观象台今天早上最低气温是零下八点七度，这个温度呢也创了今年入冬以来最低的一个早晨了。 嗯， 现在更低的地方像是在延庆，现在延庆的气温呢普遍都在零下十四度到零下十九度，所以说那里可以说是和东北差不多了，应该是冰天雪地的这种感觉了。 嗯， 而今天白天呢气温仍然不高，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零度上下吧，山区呢那更低一些的，在零下五度到零下二度，而且呢还有三四级的偏北风，这个风寒效应呢依然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体感温度加上这个风以后呢会比实际气温呢要低三到四度。 嗯， 所以呢今天白天出行的话呢，大家像羽绒服了、帽子、手套啊，这些东西都要是穿戴好了， 对， 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准备。 嗯，那我们其实同样也非常关注周六周日啊，这个周末的天气会怎么样，因为这样的好天就是这个大风天气可能这个空气质量会很好，那适不适合出游，或者说周六日会很冷吗？ 嗯，还是比较冷的，虽然是气温是略有上升，现在看呢周六日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零上的一度到四度这个区间吧，但是夜间气温依然很低，在零下五到零下六度。 嗯， 整个看呢这个从平均气温的角度来说呢，所以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的。 嗯， 虽然比今天肯定是要好一些了，总体来看呢风力是明显减小了，整出行的话呢要比今天要好一些，但是呢出行之前嘛还是要做好保暖这样的准备。 嗯，好，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五级转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零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左右。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零下二到零下五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三，午后比较适宜登山。 骑车气象指数预报预计北京未来三到四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骑车气象指数为一，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由于气温低，建议您啊洗车之后一定要注意及时擦干，以免结冰影响车门窗的开启。 嗯，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8:4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目前呢，全网的交通指数已经达到了7.2，属于中度拥堵，平均时速呢是21.7公里。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目前在东四环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东风桥。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路况当中提示过啊，由于天气原因影响了安全通行，大广高速的出京方向，北京管界内在求贤入口采取了配合分流的措施，提醒您要提前绕行。那么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贾润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贾润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 首先呢，来看一下早间最新的交通管制信息。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马甸桥区周边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受此影响呢，北四环建祥桥到四元桥西向东，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惠桥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拥堵情况，建议绕行城中的联络线。再一个提示大家，11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三、周四、周五三天，为确保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机场高速东二环、北二环、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复兴门内外大街将会频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最好避开上述路段。从早间整体情况来看呢，北部城区最为突出，像北二环、北四环的西向东、北三环双向都是全线车行缓慢的，东部环路也不太好走，像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根据昨天交通管制的经验判断，今天白天以及晚间大家最好避开东部和北部的环路通行。好的，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贾润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谢谢贾润。接下来呢，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铁热血丹心。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在通州新华医院，提起郝秋纯的名字几乎人尽皆知。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熊猫血稀有血型，还非常的乐于助人，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稀有血型贡献出来，然后来拯救更多的人。因为已经获得过这个通州榜样了，所以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儿。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是说他这么多年10多年能一直坚持做这好事儿，那不是说就很容易的一个事儿，他能坚持下来，我觉得确实是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郝秋纯是一名80后独生女，说起献血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她读书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是上学的时候，上中专的时候，学校是组织的那个够18岁的，然后去那个义务献血。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够岁数了，就特别特别羡慕人家，羡慕那些去的同学。然后呢，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为国家做贡献嘛，挺好的。也问过我父母，我说到学校那儿组织献血，那个能去不？我父母说不行，说那个说你本身要是一姑娘，因为家里边就一个独生子女，说肯定不行。我说那得，那就不去了。 虽然第一次吃了闭门羹，但这却丝毫没有动摇郝秋纯要去献血的决心。他还暗自给自己了一个承诺，就是要把献血当做自己的成人礼。于是第二年他又一次走向了通州血液中心。 2000年反正够18了，那年我也成人了，我怎么着为国家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献血，献血还能救人。然后本身你想那会儿在中学校那块学的也是学的医，能帮助别人就是好的，你通过别的方面努力呢也行，但是呢怎么着，就像你通过献血的话，起码你贡献的是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不对？每年就是要是这样坚持下来，对自己我觉得挺有意义，人生挺有意义的。后来就去了那里的工作人员，就是第一年去的时候然后就认识，然后后来就说你小姑娘啊干嘛呀，我说我献血来了。 献完第一次之后，郝秋纯只想把这些简单的善行坚持下去，但血液中心告诉他让他别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呢就说你别来了，到时候我们打电话通知你就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 我就问啊，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让来了？说那个你是稀有血型，然后以后这个血型呢就是比较特殊，人特别少，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你打电话，这样你再过来给那个急救的人给他们留一些那个有限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特别少。 您是什么血型？ RH 阴性 AB 型。 RH 阴性 AB 型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B 型熊猫血。据郝秋纯讲，在他后来参加的北京市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的一次备血活动中，有50多名成功献血的稀有血型成员，其中只有4位是 AB 型阴性血，他才明白自己血液的珍贵。从那之后，他的献血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只要需要他随叫随到。 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您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然后您自己决定 去献血的。 这就献血了。 对，我父母一直不知道，就是08年吧，08年那年是怀孕生孩子，不得不跟我妈说。我爸爸不行，我妈说只要你身体没关系就行，他不能说支持，但是他不反对。 那就是说，就是从您2000年到2008年这8年之间，您在献血，其实您父母都是不知道的， 都是不知道的，不是说想瞒着他们啊，也没那必要，他们也不同意，就别再让父母会有点不理解，再闹误会了，对不对？ 在父母的不置可否之下，郝秋晨固执地坚持着，因为他明白每次献血意味着什么。 您这种稀有血型，这种熊猫血，救过人吗？ 救过。只要是续线就去急用的时候都是救人的。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就是您去参与这种急救的这种献血有多少次？ 你要是说自发的吧，应该有个10次，然后急救的应该有一半以上。 每次按一个病人来算的话， 对，我急采成分血就采过3个或者是4个，就一个相当于一个单位相当于顶2个全血。每次去的时候只想着去献血救人，谁也没想着说去问问，说我再问问我这多少次了。没有过， 没有 啊，没有这个概念了已经。 而每一次救人，郝秋晨都是本着一颗公益之心、大爱之心。 有些时候吧，就是你去献血了，帮助的那些家属说那个我们给你点营养费什么的，然后呢说没必要。我说你们家里人本身就是像那些他们，就是我那些朋友，他们去献血的时候就说人家患者家属已经负担很重了，然后咱们就别给别人再去添麻烦。况且就是本身自己的血型，又有些时候是走互助去献血，就是说你是用钱买不来的，不是说你给我10万，我这血我就标价，这一袋血10-20万，10万-20万，我开价去卖。有些血贩呢是这样倒，但是我们不会，不会要别人的一分钱，就是因为我的血没价钱，不价的。 截止目前，郝秋晨已经累计无偿献血20多次，紧急备血救人10几次，累计献血量超过1万毫升。 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就有那个生理期，对不对？生理期这个是你不可能避免的，然后你的哺乳期、孕期这些你再错过去，就是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你这一到现在有多少次是能献的，多少次不能献的，这都能算出来。 您会为自己感动吗？ 我就是看过那次通州台做的那小啊，看的我是看完之后眼泪哗就下来了。 那时候是把自己感动了， 对，才知道自己坚持这么长时间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没想到 把自己也感动， 这场献血变成了一项很崇高很崇高的一项公益，能带给大家然后这样的一个精神。 郝秋晨说，在那次感动之前，他觉得献血这事儿不算什么大事儿，然而从那时开始，他更加明白了献血救人的意义，他会一直坚持下去，10年、20年乃至更久更久。 献血这个方面，就是你必须本身自己身体条件要好，然后你才去能去帮助别人，才能做尽你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当你需要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同样伸出手来帮助你就可以了。所以呢，还是想通过大家的这份力量，然后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想咱们现在的社会主义。 温暖的秋天，秋天里许心愿，每当落叶缓缓飘来，更叫人分外留恋。落叶一片片，拾起一片做纪念，夜里有我们俩的誓言。今年的秋天分外温暖，只要我们俩心不变，纵然这秋天里也有春暖，任秋风吹落叶片。